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 我是李红。 嗯，前天假日对这个餐桌上呢是离不开酒的， 对， 而且大家现在对于这个红酒呢是越来越喜欢了啊， 大家对于红酒越来越了解，而且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也包括我们的这个北广购物的客户啊、听众什么的，就是大家口真是越喝越高，这跟喝茶叶似的， 是是是。 比如说我们平常那个卖茶叶的时候吧。人说你们有没有更好一点的啊，然后呢喝这个喝习惯了，你们有没有这更加原产地一点的，老问。然后喝红酒也是，经常是订完了一看，我经常打电话问，哟，你们有没有其他牌子的，我尝尝其他味儿。 我跟你说这个， 你们有其他更好的吗？ 这就是人们的这个品质啊提高了，生活水平的在往上走，原来好像关注的就是价格，现在便宜只是选择产品的其中一个条件啊，又要便宜又要相对呢品质要好。 对， 现在呢好像品质呢是个好一点，哪么我多花点钱我都愿意了。 对， 哎，所以这就对了。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大家口越喝越高，但是呢， 哎， 同时也是越来越会。 是的，是的， 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应大家的需求啊，在我们的北广购物呢引入了一款就是和平常的红酒，我们平常之前推荐的红酒有一点不一样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法古拉的一个品牌的海藏干红葡萄酒。那什么叫海藏干红葡萄酒呢？我告诉您，这是起源一个故事，就是法古拉他们本身的这个庄园的主人，他既是酒鬼，同时也是酿酒师，另外还是一个潜水爱好者。他有一次在海里边潜水的过程当中呢，他就发现说海底这个温度啊是恒定的，不怎么受到太阳的这个直射的影响，另外呢海里边这个有洋流啊去进行规律的涌动。他就想了一个突发奇想，就是我能把这个橡木桶放到海底里边进行陈酿。他就真的把自己这个庄园里边酿造的红酒就给放到海底里以后，半年把这个酒打捞上来以后，他一开会发现这个海里边陈酿的这个葡萄酒啊味道非常非常好。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放在海底以后，它是处在一个相对恒定的温度，然后呢又跟海水去进行接触，海水里边的一些物质呢直接释放到了这个橡木桶当中，给橡木桶本身的味道就进行了改变。那么里边的红酒又和橡木桶去进行了滚动的接触。什么叫滚动接触呢？是因为橡木桶在海底不可能老老实实待着，它也会随着这个海浪啊洋流啊去进行晃动，所以呢里边这个红酒老是转的，老是动的。那么这种红酒它其实陈酿6个月可能就相当于咱们在陆地上陈酿好几年的这么一个时间，又和橡木桶频繁的去进行接触以后，这个红酒带了一点点奶味，带了一点点烟草味，带了一点其他的味道，它一喝感觉非常非常不错。后来它就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咱们这个海藏也是人家这个法语里边翻译过来的，它那个本身起的名字就是大海里边去进行陈酿的一款红酒的这么一个意思。所以说今天这个海藏红酒呢它有一个特别的一点，就是它是在海里边去进行陈酿的，而且 就是酿酒的环境是截然不同， 环境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那么在海里边它就是一个恒温的环境，而且呢湿度也是保证的，而且一直是有这个摇动的这么一个陈酿的过程。所以这款酒海藏干红葡萄酒它有一大特点，就是一个是刚才我提到的味道，它有一点奶味，有一点烟草味，有一点不同的味道，另外它是非常非常醇厚的。那么今天呢我们把这款法古拉海藏干红葡萄酒呢介绍给大家，就是因为它的品质高，但是它的价格也可能比我们平常的价格稍微贵一点点。你听我说这个组合啊，它叫法古拉海藏干红葡萄酒，一共是12瓶，也就是2箱，每瓶是750毫升。那么以往呢我们在 北广购物的平台上给大家推荐的红酒都是20多块钱左右的这么一个价格，但是今天呢价格稍微高了一点点，品质要高不少。今天每一瓶的价格呢是30块钱左右，等于说是358块钱您能拿走12箱的这么一个组合，而且每瓶全是原瓶原装的。 跟平时我们推荐的红酒相比呢略微高了一点， 对， 但是它的品质完全不一样， 就值回酒价嘛。 所以刚才您说到它是一个海藏的，它是海底的藏酒啊，所以呢确实有它不同的味道。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赶快拨打啊，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就是又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主题啊，就是大家喝红酒呢越来越长时间，那么就有一些人他愿意多花一点钱去喝更好的，去尝一些不同的味道。其实红酒呢非常非常有意思，就是它可能红酒里边带一点其他的不属于本身葡萄该有的味道，可能有些酒陈酿出来以后呢有坚果的味道， 对， 可能有一些酒陈酿出来甚至有 烟草的 味道，那么今天我们这款酒呢它很大的特点呢就是它陈酿出来有一种这个奶的味道，所以说呢这个有人尝过了以后觉得哎，我多花这几块钱一瓶啊确实是值回酒价。 没错，所谓的这个海藏酒啊有他自己的解释哈，对他的这个味道解释说，海底窖藏的这个酒呢经过长时间与大海的融合，那内部的分子结构呢就有了明显的变化，使它的口感就更加的醇厚和柔和。另外在海底边啊要这个陈酿的话呢，你想它的水深是恒定的，它的水温也是恒定的10度左右啊，而且它有规律的洋流在涌动啊，所以使得这个酒呢在 晃动 啊，所以呢它在那儿呢要酿6个月以上。你想想这个酒它确实有别具一格的与众不同的一个味道出现。 对，它在海底可能酿造6个月就相当于在陆地上酿造几年的时间。这样的酒呢它本身就有一个醇厚的特点。什么叫醇厚，给您简单的举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平常我们喝清香型的白酒它就是比较清冽，我们可以用清冽这么形容。那么喝酱香的它就比较醇厚， 对， 这样一对比 浓一些， 比较浓一些，它的味道可能更冲一点，或者说它的这个味道可能更悠长一点，这就是我们平常形容这个酒更浓烈更醇厚的这么一种感觉。简单的给您举一个例子，您就能明白这款酒和普通的红酒有一点不一样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醇厚的海藏法古拉干红葡萄酒呢就是这样一款值得您去品尝的酒，虽然它的价格稍微高一点，但是它的品质真的是高不少。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是法古拉海藏干红葡萄酒，一共是12瓶，每瓶是750毫升， 两箱， 但是呢今天我们的价格是358块钱带走12瓶，给您包邮送到家， 非常合适。 对，可能比我们平常推荐的酒一瓶高个几块钱， 对，略微高一点，但是呢它的这个特点是完全不同的啊， 可以试试。 对，而且它这个瓶身上呢设计也非常的这个有档次哈，好像是一个美丽的美人鱼拖着一个航船的这么一个图案， 就是纯银色的这么一个酒标，纯银色的一个酒封，亚光的，就是代表着它是来自于大海的馈赠。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提示大家一下，就是12瓶酒2箱是358块钱，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以后呢我们是包邮送到家的给您。如果比如说今天我喝这个海棠葡萄酒，毕竟和其他的葡萄酒还是有一定不一样的嘛，如果我喝的不喜欢怎么办，随时可以退啊，您把剩下的11瓶给我们退回来，我们把钱给您，所以说不用担心啊您会损失您的钱。 没错， 同时我们是验货之后，就是到货给您送到家门口以后您再给钱。 对，好，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海藏酒啊，这个法古拉海藏干红葡萄酒是法国原瓶原装的，咱们的是2箱12瓶，都是750毫升的。今天的这个酒的价格2箱是358元啊。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物新用户首次来电订购，即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 以上是广告时间。 体验老北京文化，分享新北京精神。